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哇，太犀利啦，真系马不停蹄啊！其实咧，今日星期五好夜噶啦，不过都要赶住今晚出啦，因为头先咧得闲偷咗鸡又录咗一节，咁啊讲房地产，咁啊呢一节咧都系继续做，咁啊如果大家对健康产品啊有需要嘅，记得揾我啊，咁啊记得都系嗰句说话啦，益者三友，拍行当，揿个钟仔。like 同 share， 另外咧，我其实咧真系好有心机做嗰个咧台湾咧，高人和事件簿啊，吓奇案实录噶，大家帮下手啦！我做咗网台咧两年啊，真系两年，我未试过得200 view 啊！但我都觉得我自己觉得好精彩嘅，咁啊大家帮帮手啦，啊咁啊支持下啦，好嘛？咁我今日讲翻正经嘅，范冰冰、吴京、黄晓明、Angelababy 啊、李国立、冯小刚，个个摆台面度响当当，真系咧，如果攞碌嘢上嚟，哐哐声啊！啲人，中国政府争钱，咁啊拉话就话见咗十七人啊，逃税，咁咧就领头羊，咁啊范冰冰就罚咗8.9亿人民币，咁啊最近复出卖面膜啦，啊咁但系咧有啲人就闹，喂佢卖面膜啊，得唔得噶？会唔会中毒？诶，两件事嚟嘅，人哋将范冰冰等咗落去咧，就应该 OK 嘅，就唔好咁样去揣测佢。但系你哋知唔知咧？人民币8.9亿，即系当9亿啦，系几重？系9吨。九亿人民币系9吨啊！你知唔知啊？点样搬得喐佢啊？数都唔知点数啊！话俾你听，卒之喺网上嘅资料23个摆出嚟，吴京所谓战狼，佢一共呢套戏60亿摆台面。如果真数啊，因为你都知啦，大陆好多假数嘅票房。如果真数嘅，佢就大镬噶啦，因为佢要交2份税。一份，因为佢系导演；第二，佢系演员，佢系投资者。如果要罚嘅，净系呢60亿，我话俾你，佢要抽几多钱？未计之前嗰啲，嗰阵时未咁红啦，系嘛？再加上，其实咧，大陆人呢套系以爱国为名，去到边度啊？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。但系就系咁嘅人咯。偷税漏税，然后60亿啊，揭发咗出嚟，系咪啊？成个咧，而家大陆嘅娱乐生态已经系改变咗噶啦。最近广电总局啦，大陆广电总局啊，习近平乜嘢叫思想自由？清华大学系嘛？而家咧就系亚洲大学排名第一啊，科技大学。啊，仲要喺佢之后，港大再之后啲科技大学就排第三。你谂下，清华大学排第一，亚洲嘅大学表现。但系最近啊，习近平啊落去啊，都借晒所有啊，即系嗰啲叫做古董啦，啊思想自由开放啦，咩都封杀晒噶啦。一个咁样封杀自由嘅国家，会唔会思想自由嘅国家会唔会有创造力？我真系唔敢讲。你睇下嗱，限宫廷唔俾讲，而家同日本要建交，要好啊！即使咧佢参加你嘅军演咧，挂佢支军旗，以前啊闹到死嘅，而家挂住嚟你都冇问题，系咪啊？真系冇问题嘅，你一奇怪到咁样啊！这个国家究竟点嘅呢？你又成日话我哋要软实力，我哋要做高科技，但限制自由限制到咁样。系咪啊？嗰阵时候打鬼子，而家唔打鬼子㗎啦，啊即系唔好打日本仔㗎啦，啊千祈唔好搞。跟住呢就限古代令，跟住呢中国人好叻嘅。啊你限古装咩？我自己创咗个时代，咩仙剑传啊、剑侠传啊，乜嘢都嚟。啊！冇历史时代背景，费事话你借古奉今， 全部变晒爱情片。跟住你又讲啦，哦，你做呢啲唔得嘅，我而家唔俾爷孙恋，我而家咧唔俾姐弟恋，啊，嗰、那个细路仔太细个又唔得，啊，一阵间咧就对社会影响唔好，又唔拍得。咁近期啦，大陆有两套，唔系台湾一套电视剧，一套大陆嘅，我下个礼拜。等我放完呢个佛诞之后，我翻嚟讲一个叫挺好啲，一个咧最接近恶嘅距离，即系台湾嘅个名咁上下啦。呢两套神剧，咁咧就放完假，即系放完佛诞啦，下个礼拜六六日一啦，我翻嚟咧就讲呢两套电视剧。系啊，咁好啦，讲翻而家讲电中国出嚟，总唔知影响不良，各样嘢咩都做得出嘅。最新嘅落咗三条命令，第一，所有嘅偶像养成剧，比如细细个咧出嚟做培训啊，跟住你哋做表演啊，所有而家唔俾做，除非佢审批。呢个第一，第二咩？我是歌手啊，所有咧就啲明星啊红咗之后，唔拍电视剧，唔拍电影，谂住就咁出嚟做呢啲综艺节目搵钱嘅，包括唱歌。全面话太多啦，对社会嘅效应唔好，全部收档。第三，即系啲偶像咧，十零廿岁嗰啲啦，我哋唔好讲啦，嗱都唔啱。第三，藉明星为名拖住个细路仔出嚟，即系所谓嘅星二代，爸爸去哪儿？即系而家都唔俾拍。咁如果以逃犯条例咧，呢啲人全部犯法嘅。张智霖你就死啦！啊，袁靓靓你都死，啊，你又见国歌啦，你都知啦，成龙啊，谭咏麟啊，谭咏麟好彩啊，你搵到钱啊，你唔使卖个仔啊，如果你嗰阵时卖咗个仔翻大陆，你都死，系咪？你唔知噶嘛，突然间广电总局话呢啲全部影响不良啊，但系佢话我唔系唔俾你拍，太多太泛滥啦，你可以拍嘅话，你第一你要俾个剧本我。第二，你要俾个明星我，你个演员我，制作单位，你个支出几多钱，我都要知道。仲有所有嘅基本拍到片，明星所有嘅明星总和加埋不能够超过，包括做综艺节目啊，你嘅成本不能够超过四成，即系换句说话，如果用四亿去请演员嘅话咧，佢呢套戏嘅投资成本或者佢呢个综艺节目要俾十亿，即系想搵多啲都唔得。如果小制作嘅攞三五千万出嚟，你就死噶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咧，亦都打断咗我哋香港人成日北上搵大钱嘅机会冇噶啦。主要演员不能够占。整体演员成本嘅七成，即系换句说话，你四亿嗱十亿嘅四亿就系你所有嘅演员嘅成本，四亿里边七成两亿八，系咪套套戏摆到十亿出嚟？唔系啊嘛，天价演员、天价歌星，乜都冇。呢、这个唔系净系电视剧、电影，甚至网剧都计。你都知啦，好多网剧加加埋埋得个，即系啲屎咁多钱，系嘛？喂，俾两千万你啊，拍五十集剧，你包嘅，咁好啊，我包啊，咁制作成本。你谂住咧揾一个明星，我哋香港最叻噶啦，以前嗱刘德华同我签约，签咗呢部电视剧，咪呢套电影啊，我就卖埠噶啦，大陆都系嘅啫嘛，攞个剧本嗱，我呢套嘢有边个做，跟住咧就去晒各大嘅网上视频嗱，你哋出几多钱攞镜头，仲有不能对到第四样嘢，点为之对到啊？周星驰啱啱做完嘅新喜剧之王。我拍到电影，你投资几多钱，我就要确保你套戏最少收几多钱。如果收到嘅话，过咗呢个数你就分红；如果少过呢个数，我要赔钱俾你。呢、这个叫对赌，即系话如果周星驰我同你讲，嗱好简单啫，我而家新喜剧之王咧就包六亿，少过六亿咧。 嘅票房，我负责，我呕钱。如果多过六亿嘅，咁我同你拆账。即系你而家基本上压咗你个明星落去，嗰、那个演员明星落去之后咧，仲要同嗰个制作方对等。而家话俾你听，呢个系刑事嚟添，只要一发生即拉，仲有乜嘢思想自由咧？娱圈大洗牌噶啦，亦都冇办法有新人拉噶嘛。偶像养成喎，咁哎呀，我系边个边个三个嚟跳跳唱唱嗰啲咪冇咯？十零岁冇噶啦，唔俾。而家港电总局话最好咧喺7:30至10:30呢个黄金时候咧，最好播纪录片啊啊，强国崛起啊，同埋咧一啲卡通片系、啊、一家大细啱睇嘅，啱啱落咗四样，你就知道而家大陆。基本上唔止限制言论思想行为，仲有你做任何嘢一定要我批准你先做得。你拍到电视剧未拍之前，你要将你个蓝本俾晒我，你用咩演员，几多片酬，背景乜嘢都要我认为额头冇问题，你先至拍得。呢、这个仲有乜嘢创作自由？连少少嘅法律罅都唔俾你。仲有批咗风向标一改，全线瓜头。阴阳合同冇晒，天价演员冇晒。你话正规啊嘛，鬼叫你犯法？但佬大佬唔系犯法啊嘛，日日讲嘅嘢都唔同。突然间又出四条新规例出嚟，咁你叫佢点样搞呢？我拍紧到嗰套嘢，我同人签集约对到㗎喎，咁点啊？系咪啊？我要攞到人哋嘅赞助，就我要包嘛。话你投资3亿啦，你放心啦，实收到10亿。如果收唔到10亿咧，我压咗我份片酬落嚟，同你对赌，希望开得成套电影，开唔到。连网剧都系咁，即系爱奇艺啊、腾讯啊呢啲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都唔方会有好杰出或者好多。神剧再出现㗎啦，因为稍微有啲制作嘅都唔敢做。係咪呀？所以呢27个逃税嘅人摆晒名出嚟，你可以网上查一查。咁样拉一拉，搵返百几亿，未计嗰啲制作人。呢、这个条数我諗6-7百亿呢，即係你都知啦，而家中国共产党再衰财。啊，喺你名商你搵得个钱咁过瘾，執返你6-7百亿先。仲有佢有好大嘅流动，因为全部经过港电总局去批俾你唔拍唔拍。佢咪完全禁止你唔拍喎，佢个标准冇摆出嚟。嗱，唔好拍咁多，太懒啦，你交上嚟等我批啦。贪污。因为唯一嘅权就系喺港电总局，佢有权批你同唔批你之间，佢唔系直接唔俾你拍，佢有扇门开咗少少俾你，你可以个门罅度走入嚟，咁你100个人要行入呢条门罅，佢就系要一个啫，咁呢个人只能够好出色。第二有关系，第三台底钱，咪一样系贪污，系咪啊？所以。做呢两节嘅视频，我就讲俾你听，楼价开始有啲二三四四线城市顶唔住啦。头先嗰节，而呢节话俾你听，唉，寸草不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哋嗰啲企喺度，连跛嗰啲啊，突然间听到国歌都起身嗰啲啊，嗰啲啊，吓，嗰个阿婆啊，你哋都谂下，真系一个都不能少啊！拜拜。